直接忘记了所有经过的地方。我还是找得到你眼里清澈的光。 告诉我地球上的语言怎么去形容那一种比银河更久更温暖的永远。你在我手里深深的放慢感动，放慢了爱，让这一颗心有一片落地窗。静静的看我们始终向着仰望，有了你我才能往更大的路走，全不过是偶尔起伏的沙丘。那一长串有梦也有泪的画面，不管绕了几圈，它会带我回到你的身边。只想对你说的爱我， 从不坠进了心中 平凡又简单才能笑的，爱是我们的领口。如果把拥有你的感觉写成一首诗，你就是一位紧紧守护我的天使。就算在别的天空下看到别的彩虹，我依旧只相信和你狂奔的宇宙最美。在生命的转弯路口遇见了你，些擦肩而过的遗憾慢慢散开，让出一整片的未来。有了你我才能往更大的路走，疲倦不过是偶尔起伏的沙丘。那一长串有梦也有泪的面，不管绕了几圈，它会带我回到你的身边，要你对我说。